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二节，咁啊，大家咧记住咧，我哋都有一个呼吁，就系咧记住 subscribe 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咁啊 Facebook 当然要 like 下啦，同埋 share 我哋嘅节目啦，将我哋嘅节目推广俾人啦吓。咁啊，我哋今次咧，我哋要其实补充翻咧，爱字头啊，呢个举动咧，咁除咗佢哋嗰個工作機會咧減少，開工不足啊，即係好似地盤工咁樣咧，開工不足之外咧，有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咧，中聯辦覺得咧你哋唔抵屌， 係啊， 貴啊，即係正式就係、是，哎，好撚貴啊你，點解咧？大家都俾咁多錢出嚟，我俾53万人哋搞到有聲有色，又正磚頭，又剩係咪？喂，俾你哋又揸流灘，揾埋曬啲金毛飛係咪？咩字頭你都叫曬佢啦！ 屌你啦，咩？ 除咗愛字頭， 係啊，1000蚊食等到得翻三球，屌你老尾係啦！ 喂，你報上嚟就報5000人，屌你老尾！實際咧，實咁啊，十萬代50万先得1000蚊位，點知咧數落人頭都係得個幾百人， 喂，篤數 唔係啦，有曬睇噶嘛，篤曬啊，篤數篤到離曬譜係嘛？ 所以嗰啲犀利啦，全部義工嚟嘅啫嘛，人哋吹雞出嚟養一養，跟住你哋啲人就拱上去啦。屌你老味，人收錢係咪抵先？收得貴都抵嘅。大家都俾50万，但係50万三條友可以做到1000人嘅效果。 唔係啊， 你哋唔係 啊，人哋係做到個效果咧，係令到報紙嘅人都報嘛。你哋咧係成為笑柄啊。所以咧，人哋坦白講啊，中聯辦啊。人人都是消費者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人哋都會去消委會投訴噶嘛。喂，你哋愛字頭唔撚抵屌㗎家下，係咪先？嗰邊抵屌啲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唔幫襯你愛字係啱嘅。即係咧，我哋香港人咧係經濟動物嚟嘛，我最市儈噶啦，乜嘢都用錢嚟講嘅，用利益嚟講嘅。你哋當然唔抵嘅時候，當你人哋覺得你收得貴嘅時候咧，人哋就會揾啲服務好啲啊。嗰、那个效果好啲啊！ 创新是是最紧要，而家香港成日讲创新啊，人哋真系创新，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仲系守住旧嗰度唔得噶啦。 唔系啊，你睇嚟斋屌冇用嘛，人哋而家坦白讲打击泛民嘅力度比你强好多嘛，呢个客观事实啊嘛。唔系，所以咧人哋唔帮衬你系啱数噶。 呢个堡垒从里边攻破嘛。 作为精明嘅消费者啊，系啱数噶，你明唔明啊？喂，中联办你唔好当人嚟笨柒先得噶，中联办。好多人都好叻下噶，唔系个个白痴嚟噶，你明唔明啊？你首先咧，人哋俾钱嗰、那个顾客永远是对的。嗱，你记住咧，出嚟服务做同做鸡一捻样嘅，系咪先？ 只话李思燕冇，李思燕就真系可能唔明白，屌你，佢真系现做鸡 嘅，佢系做鸡嘅，佢真系唔明白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而家冇得捞啦。 佢去到几廿岁，而家都攰住出嚟参选，因为一样冇得捞嘛。但系呢两个咧比较积极啲，我哋可以叫做积极分子。嗱，咁你咁积极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其实你哋。每區建制派咧都係穩穩一直嘅， 冇錯。 尤其是咧，你哋呢啲叫激進建制派嗱，我呢個字咧係我創嘅，我夠膽講。不過我原先係激進建制派指黃毓民啊，因為佢係攻擊泛民嘅力度當時係最大。而家你哋都冇用噶，但係咧，你哋作為激進建制派咧，我點解夠膽講你哋可以每區穩穩一直咧？因為中文大學出咗個民調，點解咧？佢話香港而家有17% 人支持港獨，以年青人為主，但係有80%人係希望維持現狀，因為大家都要揾食噶嘛，係咪？你搞港獨即係冇生意做啦，係咪？係。咁但係啊，佢哋咧另外一個調查就係咧，有13.6% 嘅人咧係支持咧廢除一國兩制， 係 直接由中央政府管治香港。佢哋咧係反對繼續有行一國兩制嘅，即係話咧2047年之後咧唔好永續基本法啦，唔要基本法，唔要嗰啲咩高度自治，乜撚都唔要，我哋要阿爺治港， 阿爺治港， 要京人治港，甚至乎啊咩人都得，總之就係唔要港人治港。咁但係咧有13.6% 嘅人。是支持呢个叫做咧激进建制派嘅路线。如果你高达奔想赢，你绝对要打出一个咧废除基本法，即时回归祖国，系嘛？中国共产党万岁，好似啊李居明咁样擦鞋，系嘛？整个毛泽东嘅 月球。哦，你放心啦，咁就唔使签确认书啦。系嘛？因为佢虽然佢话废除基本法，但系咧佢唔系港独，所以佢都唔使签呢份确认书。 佢系要直情咧，就香港就成为中国一个市，香港系要市长。 香港市系 绝对唔要乜嘢特区特别行政区唔得嘅，有乜理由大家都系中国人？我香港人有特权嘅、啊。 唔撚準。 香港需要一個市委書記啊嘛。 香港係要有一個市長同埋一個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可以中聯辦做埋冇問題。咁直情可以裁咗中聯辦啦，嘥錢。 係裁員啦要。 係要裁員都要嘥錢係嘛？咁所以咧，有 13.6% 嘅人咧。是支持這個叫激進的建制路線的話呢，我覺得啊，如果你李思燕、高達斌、陳廣文即是傅振中加上陳靜心和周庸五個啊，每區我夠膽講，如果你出來選每區穩奪一席， 就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修改基本法， 重新立約， 重新立約， 重新立約廢除基本法， 冇錯， 係啦， 要你諗起俾陳文劲好多， 系啊，唔系要永续啊，系废除基本法，马上由共产党统治香港。喂，呢、這个我觉得有市场嘅，佢你哋出嚟咧，绝对老实讲啊，你哋民建联、工联会，你哋唔够爱国啊， 唔够激啊，系唔够爱国， 你哋唔够爱国啊，我够胆讲，如果你哋够胆打正呢个旗号出嚟咧，系五区稳夺一席嘅，因为 13.6% 咧，除咗喺九龙东问少少啊，只系少少就点解啊？其他地方啊，我都覺得你係贏夠硬嘅。香港有六席，13.6% 咧係贏夠硬一席嘅。 冇錯， 九龍西又係有六席，又係贏夠硬嘅。新界東西啊，甚至乎兩席啊。如果你夠膽啊，你李思燕夠膽打出呢個叫做乜嘢係嘛？你可以同嗰個叫蔡克健叫做握手言和，大家一人搶佔一席，佢排你第二，可能蔡克健都入埋落去啊。啊，當然啦，你哋有錢銀嗰啲咩玉錢債嗰啲，或者玉常係咪，或者有啲咩陶色 賭喺外國嘅情況底下係冇問題㗎。 黨咧係唔會計較呢啲嘢嘅，係咪？因為咧大家都係黨嘅兒女，冇問題嘅。咁啊，如果你話咧，佢哋咁樣即係根據依個方式，因為依個民調其實好重要嘅，根據依個民調。是这个叫做呢外国外港的力量呢是会进一步呢就登陆这个立法会。在立法会呢你可以在里面的发声宣扬你外国外党的理念和信息，令到香港人呢人心更加快啲回归。所以呢我是呼吁这个呢陈靖心、周庸和这个傅振中呢马上出来参选，是争取五区呢五区都当选。 咁佢签唔签呢个确认书好呢？ 我一定要签确认书，佢哋系爱国爱港㗎嘛，唔系港独分子嚟㗎嘛，梗要签确认书啦。签确认书仲有咩呀？仲有叶普成㗎嘛。行家嚟㗎嘛。 係呀，冇错。 民建联工联会嘅党友。 由此可以体验到佢哋呀呢次做到嘢，将叶普成呢啲可以弹开，咁重新获得中央嘅信任。 冇错啦。嗱，叶普成依家势唔得呀，你哋可以取代取而代之呀、啊。好似韩宇健等到秦始皇的车队经过，不可比而咩取而代之，系嘛？我要代沟咗你，我要做捻咗你份工， 冇错啦。 啊，我份工俾你做捻咗一年，吓，而家我要攞翻，好似英雄本色系嘛？阿 Mark 哥话斋，我唔系要证明俾我哋听，我威，我要证明俾你听，我唔见咗嘅嘢，我要攞翻，系嘛？嗱呢镬咧，我哋向英雄本色致敬啊！30周年英雄本色啊！咁啊，而家因为咧，我哋嗰个录播节目冇办法播啲歌出嚟，而家咪一定播英雄本色嗰首歌啊！咁样咧，对于呢个确认书咧，我哋一定要讲下佢其实咧真系个大阴谋。 系 点解个大阴谋咧？呢、這个确认书其实好明显。曾玉成出嚟俾咗贴士，嗰、那个刘兆佳出嚟俾贴士，目标其实系针对港独派，因为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咧，佢哋见到二月份嘅补选咧，梁天琦系有66,000票嘅，呢66,000票未必全部支持梁天琦，但系嗰个对抗性好大，嗰啲可能系一个对抗票。今次有17% 人支持港独，好大机会港独嗰个呼声或者以港独为号召咧，系会吸到一定嘅选票嘅，甚至乎得到议席。咁如果共产党佢哋嗰个做法咧，系直情咧要扼杀于萌芽状态，系唔俾你有机会得到呢个人民嘅授权啊！ 冇错，消灭于萌芽状态。 冇错，因为如果俾你梁天琦入闸选嘅话咧，你一定系得到啲选票，甚至乎攞到一席。而你一个攞到议席嘅既成事实咧，佢再之后秋后算账好咧，啲人就会觉得你共产党系叫做咩啊？即系弹弓手啊，又或者叫搬龙门，唔跟规矩做嘢，所以佢宁愿衰人咧提前做。 叫揾揾一個最冇咩啊？最冇即係地位最級數最低嘅叫選舉嗰啲咩啊？ 事務主任， 事務選舉事務主任，就用依個嚟咧棘你，等你咧，佢話咧啊，你嗰、那個唔符合個選舉要求喎。而家你个提名我哋唔可以作实啦，或者你嗰个报名我哋唔能够作实啦。咁啊，只要唔编个参选号码俾你，你选条捻啊，系咪？ 但系咁，屌你老尾，好多人都唔签确认书，咁你点睇咧？ 哦，嗰啲冇问题啊嘛，咁你泛民都冇人讲港独噶嘛。 系，所以佢最后尾佢就咁问你，喂，你究竟你系咪支持港独？系咪啊？佢突然间就要标多条问题，唔系你唔签确认书， 佢、哦啊、直情唔问啊，因为唔使俾。 而家梁天琦特登要问梁天琦一条咁嘅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问泛民，为什么？因为今次他们这条是叫做一石二鸟，为什么呢？先打你梁天琦，如果你泛民为梁天琦出头，那你是不是不选先？如果泛民不选好啊，仲好啊，不如那我们自己有选晒了，高特斌都拿两席了，是吧？ 是啊，没错。 就是这样解。那如果你泛民不出头，你就做了衰人咯。哦，你们原来呢为咗个议席屎都食系嘛？叫做反对派俾人打压，你哋又唔出声，所以今日唔民意咪提司法复核咯，系咪？咁泛民咧估计咧系会同呢、這个叫做建国派或者叫做港独派咧，可能都会有叫做咩啊齐心对抗呢个港共政权。但系有个问题啦，你要对抗咧，而家人哋唔系要同你对抗嘛，人哋系针对一个啫嘛， 系 甚至乎可能嗰个叫做陈浩天，可能都会针对埋佢哋，到时收到份方哦，你对于港独呢个问题咧，你又冇交代好清楚，咁我哋嗰、那个选举主任咧睇过嗰个 case， 觉得批唔到俾你，好似你去借钱啊，哎呀，我哋银行批唔到啲信贷俾你喎。咁啦，我哋试下俾老板再睇下批唔批到啦。屌你，三年都唔捻复你，咁你咪唔捻使借钱啦。等 我要搵问老萧睇有冇专业意见啊。二环财务 系，即系咧，等于大家如果有赌马都知道，下自信。有一次咧，去马会向即系每年都要续牌噶嘛，马会咧就否决佢嘅续牌申请。咁咧，下自信好捻叻啦。点解你否决我续牌申请啊？马会就话你健康唔好啊，好捻容易突然间死狗咗啊，所以我咪唔发牌俾你咯。咁夏志顺好捻叻，搵个专业嘅医生，总之好出名嘅医生啦，证明佢身体好健康，可以继续从事练马。马会局捻住发牌俾佢，因为你解释咗俾听嘛。今次佢学精咗啦，下次咧再过多两年咧，马会就唔俾理由，总之就唔捻发牌。咁夏志顺就冇牌啦。吓， 唔系啊，咁梁天琦呢个夏志信咁嘅聪明才智，即刻开个 Facebook 同你讲嗱，我支持基本法嘅乜乜乜乜乜， 冇够用啊！佢选举主任可以话你唔符合要求嘛？咩原因唔符合要求？唔知哦，系嘛？唔知啊，唔知点解唔符合要求？总之就唔符合要求咯。到个报名日子过捻咗啦，你个 number 唔排喺度，屌你乜一至十四号码排晒喺度啦， 咪慢慢等司法复核。 你都冇 number， 你咪复核咯。复核都冇得选啦，系咪？我觉得今次咧，呢、這个梁振英政府系会夹硬嚟嘅。 喂，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啦、以你嘅专业啊嘅分析， 系 咁样，如果真系梁天琦包括泛民在内，泛民蚀紧张噶啦，大家都知道呢单嘢， 其实都唔系好蚀张嘅啫。 但系民怨就比较聪明啲， 其实都唔算好蚀张，因为咧大家都企硬唔签噶嘛。 我知道，但系咧，佢哋头先你咁嘅分析咧，就两边帮定唔帮？民怨啊，已经搞头脑比较清晰啲。 佢嗰、那个佢系有脑得嚟咧，佢系因为始终咧，可能你话佢左交大爱都好啦，不论同你嘅政见几唔啱都好，你觉得你就算你可能扑街都唔紧要，但系呢样嘢咧系一个香港嘅核心价值嚟嘅。你任何嘢都要有规有矩噶嘛。第一，你要有唔可以话冇程序公义咧。突然间你加僭建一条法例出嚟，突然间你又喂，如果今次你可以整张确认书出嚟确认系咪港独，下次又整张确认书出嚟确认你会唔会话打到共产党噶咯？系咪？咁佢哋个讲法就系咁啊嘛。佢哋嗌咗打到共产党好耐噶啦。佢哋话要咩嘛？叫做瓦解共产党，定系要中国共产党？唔知点样点样啦。好似总之类似嘅嘢。 我仲想问一问你。如果真系梁天琦选唔到， 系 啊呢、這个访谈啊访谈节目，你觉得会唔会屌你老尾人脱馒头过捻咗去另外叶普城？ 同区就难啲咯，因为咧 嗰个药嗰、那个唔好讲啦，嗰、那个黐线噶嘛，选嗰个又黐线， 因为有个问题咯， 葉普城咧最大鑊就係有我簽咗嘛。 哦， 因為咧，因為咧，而家佢打出咧叫做五區公投嘛，香港維新啊嘛，五區公投即係咧鐵索連舟嘛。五區是同一條命嚟噶嘛？你一個有花柳，你另外四個冇噶，一個簽咗， 大家都叫同一條女，之後湯讚咁屌有愛滋，屌你老母屌喎，佢都有， 咪係咯？喂，你一個生花柳，其他嗰啲唔使負責任啊？系咪先？喂，五个同一条命嚟噶啦，好似丁蟹五蟹集团咁捻样啊！一只蟹熟，另外嗰四只一齐熟噶。 我你放心， 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 你唔系熟啫。但系屌你老母，有个嗱嗱声帮手推个内哥，唔会跳噶嘛？ 唔系噶，今次佢哋五区公投咧，个个落水啊！呢次，所以咧，我够胆讲，芒果佬咧今次系叫做猪八戒照镜，真系女以外不是人。你如果签咗依份叫做确认书咧，你系咩人啊？你咪民建联工联会嘅党友咯， 高达斌啦， 高达斌啦， 同高达斌争五居公投啦，全民制宪啦， 系咯。咁、如果唔签咧，唔签会发生咩事啊？你五居公投嗰个招牌仲要唔要啊？一个签一个唔签，哦，条女有病嘅，你知道佢有花柳，你又叫阿郑金满去诊，你又唔去诊啊？ 咁要改 poster 喎、 啊，咁点啊？五区公投啊？ 要改口号喎、啊， 系咪先？咁冇得五区，唔系冇得五区公投，你咪等佢自己敲烂自己副招牌。今次咧，坦白讲啦，佢系无论公死佢都输，婆死佢又输，两单都冇 得查。不过呢轮都系柒噶啦！屌你老味，真系做亲啲嘢好粉反字，成日都俾人捉捻到。 唔系啊，你签乜捻嘢啫？喂！真系芒果佬话斋，有得参选屎都食。今次郑金满第一时间扑去食咯，系咪？仲要咩啊？哀时好味啊，系咪？好似日本嗰啲 A V 咧，嗰啲女食精咁样咧，嗰啲男人会逼佢讲一句咁啊，哀时系嘛？郑金满而家咪讲紧啦，好好味。咁啊，芒果佬呢镬好大镬噶啦，因为咧你签就死，唔签你又死。啊、今次咧，佢系夹爆噶啦，所以咧民调咧亦都显示咧，佢嗰个叫胜出率咧十分之低，应该系排第七到啦，应该系啱啱紧即系紧颈嗰个啦，紧颈七啦。 哦，泼下，最紧要泼下尤慧晶， 尤慧晶一定赢佢嘅，因为尤慧晶嗰个支持度高啲嘛，而且人哋喂人哋系你三分一年纪咋，唉，即系 做得你嘅孙啊， 做得你嘅孙啦，唉，真系，所以话你。点讲啊？一个人咧年纪大咗咧，都唔系一个罪嚟嘅。年纪大咗都唔肯让后生嘅，呢个先最大啊嘛！你估坐巴士啊，让你阿伯啊？唔系噶嘛，而家讲个憧憬啊嘛。喂，你谂住曾玉成赞你两下，做松毛松翼、啊？ 你错啦，大佬，你真系睇越长变少。通常呢个时候，嗰啲白虎几十岁嘅就会捉住只手喺度捽下捽下。你唔明㗎啦，我哋年纪大心事好啊嘛。所以你真係唔明白。而家芒果佬样啊嘛，捉住啲选民。我哋年纪大经验够心事好啊嘛。大佬。 你同啲选民讲啦，你同我哋讲冇够用啊。选民唔认同你嘛。你咁 水果论坛讲呢啲啊 嘛。你咁撚老係咪先嘥撚气啦伯。人哋廿几岁。 人家有钱喎、 啊。人哋廿几岁咋。讲钱李嘉诚嚟做特首啦，如果讲钱。係咪啊，几时轮到你啊，詹培忠嚟做啦。係咪先。唔係讲钱㗎嘛世界係咪。所以呢样样嘢都讲唔通，系嘛？自己不如收皮啦，翻屋企凑算啦。你个孙咁细个，系咪？俾啲家庭温暖佢啊！咁啊，所以咧，依单确认书，我觉得咧系一单惊天阴谋嚟嘅。所以咧，佢哋系要令泛民咧陷入一个咧叫两难。你帮你冇可能唔参选嘅，你都要参选噶嘛？最终系咪？咁你一定要，即使你唔签，选举主任亦都唔会揾你麻烦。 而家即刻签， 因为目的系要。搞呢个港独派啫嘛，咁但系港独派咧，我觉得有机会系出唔到闸嘅，即系港共今次一出手系唔俾佢出闸。 系、哦，你改晒 Facebook 咯， 咁啊点啫？你可唔可以改变历史啊？你改到你嘅 Facebook 啫嘛，你改唔到人哋嘅 Facebook 嘛？ 系吸晒你啲相。 喂，嗰啲资料佢有晒喺度噶嘛？你估你系咩啊？真理报啊，可以改咗佢啊？系嘛？改日子啊，佢篡改历史啊，唔得噶嘛？人民日报都唔得啦，系嘛？你估你历史，人哋睇晒你所讲嘅嘢，人哋系有晒记录。到时逐个问你，甚至乎佢可以，我都话啦，学马会夏志信嗰、那个对付夏志信嗰招。我如果就唔批咯，系咪？咁你复核啦，好啊，你复核啦， 复核完先 啦，你复核啦，冇问题啊， 我等你。不过选区唔等你啫嘛。九月四号话咁快到咯。喂，一样啫嘛。喂，礼拜五就字字冇名㗎啦。係咪你估你有冇时间去做啊？冇，我觉得冇。今次佢嘅就係夹硬嚟啦。到时咪人大释法咯。係咪透过人大係呀唔俾你参选咯，就係、是。个法例冇写明係呀而家写啦。而冇嘛，系嘛？ 你哋成日都话修改基本法，而家咪修改俾你睇。 咁咪系咯，而家唔使制宪啦，人哋摆明修改基本法啦，系咪？即系咧，嗱，有个文革故事咧，系呃鸠人嘅。佢就话陈毅当年就俾红卫兵围啊，成万个红卫兵围住佢，跟住佢攞本毛语录出嚟，就喺后边加个字：陈毅是个好同志。咁啲红卫兵即刻散晒，系假嘅。陈毅都当时都系俾红卫兵出去打到猪头咁样样。呢、這个故仔系呃鸠人嘅，因为。毛语录系陈毅负责，好似有份去监制，即系类似 编辑 即系编辑啊，或者监制嗰啲啦吓。咁、啊、所以咧，佢可以加啲内容落去嘅。咁佢自己后边搵手写落去，冇够用啊！红卫兵，喂，官府再远，拳头再近啊，打捻咗你先啦、啊！而家又捻样嘅，而家你修改基本法冇问题啊，我修改先啫嘛，系咪？你一定唔会成功嘅，因为你冇得五区当选嘛，我哋唔使五区当选。政府而家改咗基本法，到时咪人大释法帮佢背书。系啊，我哋而家最新嘅选举规例咧，港独系唔捻准选噶，咁得咯。所以我觉得今次一定系会打呢场麻波。咁如果唔系咁打嘅话咧，唉，咁大家知道啦，格尔啦，帕斯冇声格，系嘛？即系知道系咩咯？原来咁捻大件事系帮你助选嘅。如果而家都仲俾你选，咪摆到咁多人帮你助选，系咪先？ 公日子，公日你赢，字日你输，字唔系公喺公日你赢， 字就佢先系冇错。喂，系即系个分析系咁分析啊，即系佢行紧呢步棋。如果搞咁大行嘢，唔系要棘你，阻止你入闸嘅话，咪即系帮你助选。 未来嘅新老萧 啊！ 你年青过二十几年吧，真系哇！你逻辑推断咁捻强嘅。 我哋系以嗰个叫做客观嘅事实作出主观嘅分析同判断，咁分析完之后俾大家听，大家认为啱听咁啊，继续听咯，系咪？ 我似唔似亨你啊？我似唔似肥亨啊？我又咁肥嘅， 你好似肥， 你肥啲，你肥。 不过有样嘢，你有头发 啊！我真我仲未学到肥亨啊！我谂住屌你，咪扮下肥亨噶嘛要。 系嗱，咁啊，我哋咧根据民调咧，我哋其实作出咗一啲预测啦，即系尤其是。嗰啲叫做激进建制派爱字头咧，其实可以五区当选啦。咁另外亦都预示咗咧，港独派其实都系每区都有机会攞到一席嘅。如果系以打正港独旗号，所以咧今次呢个系可能嗰个民调系加速佢嗰个确认书要焗住打一场矛波嘅嗰个诱因啊。佢因为知道呢个问题好严重啦，如果俾你一个打正旗号系港独嘅人出嚟参选嘅话咧。唔系净系你喺嗰个选举论坛出风头啊，宣传港独啊，唔系嘅，甚至乎你最紧要求是但一个赢啫，你就系有民意授权嘅港独嗰、那个港独嘅变咗头领人物啦。共产党系要专打头领，尤其是你见大陆习近平啦，喂唔出名嘅佢都打，何况你香港暂时未有，佢唔能够香港存在一个郑南榕，佢连俾你自焚嘅机会都唔会，佢系等你成为郑南榕之前就要将你打死。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想讲咩？ 喂，佢个芒果佬好卵精喎！ 芒果佬收到风啊嘛！ 屌你老味真系啊！抵啊！得芒果佬屌你老味真系 唔见过啊！维新啫，唔见 维新啊！ 维新啫， 系啊！ 哦，系啊！ 永续基本法 唔系啊！七一咧，佢哋以前本身叫香港建国，五区公投香港建国啊嘛，即刻转做香港维新啊嘛。不过维新呢个字咧。非常之唔 吉利， 系啊， 百日为新， 百日为新， 无恤为新，一百日都唔够就死鸠咗啦。 系啊，俾人斩晒头。 如果啱啦，就嚟到选举都系咁上下时间啫嘛。 冇斩晒头，好似香港为走捻咗日本啊、哦， 走甩咗， 之后仲做埋复辟派添，做埋保皇党。嗱咁、 哦，咦咁似芒果佬嘅？ 咁、啊、我哋见到咧， 佢点解佢做保皇党？ 嗱、啊，当时我已经喺度讲啦，喂你。推出维新呢两个字咧，好唔吉利啊！点解咧？佢好似咧喺度诅咒紧芒果佬咁样啊！百日维新，即系话咧芒果佬个政治寿命唔够一百日啊！ 系，应该真系唔够 咯。你到去十月十号定系几多号咧？咪正式换届嘅，啲立法会上一届就落嚟新当选就上任噶嘛，好似系要宣誓噶嘛。由七月一号去到十月十号咧，可能真系唔够一百日。所以咧，呢一个一语成谶，就系、是、咧叫做咧 芒果白日为生，就变咗咧佢嘅倒数时钟。 白日倒数啊！ 白日倒数啊！好似咧嗰时咪有个回归纪念钟嘅，一个芒果，到嗰啲嘅时间越嚟越短。 芒果要跌落嚟， 系啦，唔系一个啲时间越嚟越短，嗰只芒果咧好似晒到变干，变咗芒果干，好似吕宋芒咁样啊！嗱咁啊，我哋讲下咧，而家嗰个叫做咧，政治氣候啦，不如咁 啊！ 因為咧，睇翻而家嗰個民調咧，顯示有好多嗰啲叫做咧，叫做激進泛民或者激進嗰個叫做激進嘅民主派咧，嗰、那個跌飛嘅情況咧都好嚴重，尤其是新界東啦、萬必同埋嗰個長毛啦，咁佢哋咧嗰個民調嘅支持咧，而家好多人都好擔心佢哋可能會落選嘅。咁我覺得咧，呢、這個民調咧，首先會有一個滯後效應，就係佢哋冇將六四同七一嘅因素卡落去，應該有啲滯後嘅。第二，首先我見到李子敬嘅民調去到咁高咧，我首先否定呢個準確性。呢、這個李子敬首先一定冇得當選，點解咧？你上一屆田北俊因為有嗰啲叫鄉事派支持，你先有二萬幾票掹車邊地九， 係。 仲有一個問題喎。你掹車邊啊？唔係佢唔知道地八定地九啦，總之都係二萬幾票啫。但係由於當時嘅嗰個工聯會同埋龐愛蘭嘅嗰個叫做 新香港力量啊， 唔係佢嗰陣時 叫咩？ 嗰陣時叫公民力量， 係公民力量， 即係而家俾葉劉收購咗，葉劉啊吞併咗收購，係啦，併購咗呢個黨呢個組織。咁咧，當時佢哋每人都有兩萬二三票咁上下嘅，變咗拆咗啲票咧，加埋鄉事派支持嘅自由黨，田北俊先可以入到局。今屆咧，你田北俊排第二，首先已經打咗個折扣先啦。李子敬當然人哋稱佢為西門子敬啦，係由西門屙出嚟嘅子敬啦。咁第二就係侯志強又出嚟參選，起碼你少咗一萬票鄉事派，你邊撚度有機會當選啊？我夠膽講。呢、這個叫做李子敬係絕對輸，唔可能有得贏。新民黨又係輸夠硬嘅，呢、這個容海恩係咪？佢上次公民力量龐愛蘭兩萬幾票，今次公民力量喺地區裝腳俾人打到撲街，輸咗幾個議席出嚟。你仲可以留得翻幾多啊？今次我覺得公民黨、公民力量都係死夠硬。 不過咧，而家咁樣搞法咧，未來啊，即係所謂激進建制派咧，如果以而家呢个游戏咁样玩法咧，四个啊， 系 激进保皇党嗰个唔计， 系 四个可能得翻一个，一个仲换咗人咧。 边四个得翻一个啊？ 你好简单啫嘛，嗱，大旧、万必、长毛、范国威， 系 咁啊，万必大旧嗰度换人，变咗个黄浩明。如果你另外嗰三席， 禪位於黃浩明， 系啦，咁你就將個議席還翻俾謝文蓮。咁你而家你另外嗰三個，我亦都好坦白咁講，范國威、鄭家富，我唔明白，又選又唔選。 嗱，鄭家富我覺得冇機會嘅啦，因為咧隔咗四年人走茶涼，冇人記得你嘅。 我冇話佢有機會，但係最大問題就變咗范國威撲街。 范國威咧嗱，因為我哋當初計算呢個叫做叫做新民主同盟咧，净系计十五个区议员，都已经有成四五万票噶啦，其实系稳住得值嘅。如果佢冇乜点差错，但系据闻即系听呢、這个真系听翻嚟啦，第一次 有两三个 我收到风，唔系啊，系佢哋话原来啲区议员咧，其实都好不满范国威。我听翻嚟嘅消息就咁讲啊，咁我唔知道真伪咧，所以我都唔能够立乱判断嘅。变咗咧，系咪佢系咪百分百赢硬咧？照计咧都应该赢。但是不是说好稳呢我不敢说。不过一定多票的上届我觉得他应该。上届得两万几嘛他又是排第八第九的。 排第九。 排第九的刚刚好入局的。他多过方国山少少。今届方国山一定赢。 上你计今次普选已经的票已经赢晒出来 了。一个呢杨岳桥赢够硬的一席。民主党呢上一届三张飞得一张飞又是赢够硬的。跟住咧，民建聯嗰兩席又係穩贏嘅，呢個四席咧，兩席泛民，兩席建制咧，跟住咧叫做長毛，其實我覺得長毛冇可能會輸嘅，加埋萬必，我覺得佢都一定贏，再加埋呢個叫做咧新民主同盟，我覺得今次都係六比三，因為建制派有六條隊，加一個方國山就唔可以當係建制，但係咧絕對唔係泛民，佢係兩邊走嘅。其实他都是建制多少少的了不过呢就不认是 建制派咁解嘅啫。咁变咗咧，我觉得咧，剩翻两席就系民建联，其他工联会、自由党、新民党一齐输。当然侯志强都输啦，有个出嚟帮手揽炒，仲有个李思烟。当然，如果李思烟个口号激进啲，睇下会唔会介死埋嗰个民建联嗰两个是第一个啫。因为你一定要讲得激啲噶嘛。 系、哦， 你话呢啲人咧， 同一个光谱 唔够爱国啊，我爱国啲啊，我要求唔系永续基本法啦，要求马上废除基本法，我哋要马上回归祖国嘅怀抱。而家香港人养唔熟啊！呢班香港人， 喂，你真系讲得啱噶，即系将而家所谓啊，即系叶普成同埋啲所谓本土派，就系将激进民主派一路打压，就系佢哋要激进过嚟。 系啊， 而李思烟同埋呢个高达斌，佢哋用同一个方法，亦都会将呢啲所谓温和嘅建制派打走嘅。 冇错啦。激进建制派抬头啊！我去年已经讲噶啦嘛，系咪？今年首先咧，边个激进建制派呢就系、是、呢个叫做港岛区嘅嗰、那个叫咩啊？ 周勇 唔系啊，黄维基啊，黄维基啊。而且港岛区嘅民调咧，话叶刘排第一咧，我话我听，叶刘系最大机会输嗰个连任，最大机会嗰个就叫黄维基，因为佢系尽纳所有。叫做自由党的票，有两万二三票自由党的，就是上届刘健儿的票，他的魅力一定比刘健儿多100倍以上， 好勤力、啊、 所以呢黄维基呢仲会纳咗好多叶刘票，因为我都分析过啦，港岛嘅选民系会见到成功人士，绝对系比起一个嗰啲公务员阿头咧系更加尊敬嘅，因为你系白手兴家嘅50亿富豪，上市公司主席，系一个叫做香港咧叫做成功人士。葉劉呢啲打工仔嚟嘅啫嘛，最多系揾到30万一个月，唔系成功人士嚟嘅。呢啲只系以前因为英国人嘅时代，佢系做狗听话嘅啫。所以 黄维基收息都唔止啦。 我够胆讲港岛区黄维基一定系票王，一定系排第一。所以咧，建制派得翻两席。如果你周庸落嚟选啊，界死起码都一二。 系喎，周庸选 哇。啊，所以但系咧，由于民建联同工联会咧上一届加埋好似接近有11万票，佢哋一分翻开咧，你系打佢唔赢13张，333，你任何碌撞埋你都要输一注俾佢噶啦，系咪？三条头、三条二集、三条尾。根本你冇可能赢佢第一注， 冇错。 佢哋今次分咗，佢哋今次协调咗咧，因为有黄维基参选，民建联因为嗰、那个上届加埋有70000多票嘅，因为嗰、那个叫做曾玉成同埋嗰个钟树根啊，钟树根系33000，嗰个曾玉成好似有30000多，近40000，有70000票嘅。咁另外黄国兴有20000多票，加埋有10000票啦，一抹开就每 所以佢哋而家都好正啊， 系啊。 将俾张国军出嚟选，唔要阿钟树根， 所以俾钱钟树根仔知道咁样要出卖佢，所以佢要出嚟拗攞翻着着数，但系因为佢仲系民建联都仲系当系自己人，就俾着数佢， 所以其实 佢而家乖乖地排第二， 其实都系蠢嘅。 但系周 庸， 但系周庸冇嘛，周庸得唔到好处嘛，嗰啲咩李思烟全部都得唔到嘛 ，K 支部嗰啲又冇晒能力啦， 冇啦嘛，佢知道你搞唔掂啊嘛，所以咧今次如果佢哋打整个旗号咧。是但介死个都好嘛，系咪？你出嚟又扯翻佢20000票咁样，咁可能介死一个都未顶吓，因为港岛区咧，三席咧，其实系一直系坐咗底，就系黄维基，而家系得翻2-3之比，好大机会就三席泛民，两席建制，一席黄维基。黄维基你唔能够100%当系建制，虽然佢都系建制底，系咪？但系佢系一个会反抗嘅建制，我哋当激进建制派啦吓，即系我嘅分析呢两区系咁样嘅。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睇下下次有机会再分析其他嗰啲区咧。 好。